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虚幻的空间，周围所有的一切尽是那充满迷离的色彩，一蓝一红，两道身影静静地漂浮在那里。在他们面前，一个巨大的圆圈中，正呈现着嘉陵关前的一切。这两道身影正是神界的海神和修罗神。 嘿嘿，修罗，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作弊呀？你可是咱们神界的执法者，你这是知法犯法呀。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知法犯法？ 还没有吗？啊，你借助小舞那姑娘的身体做嫁衣，还在唐三海神传承的时候，将你的修罗神神力隐藏在他的第二武魂之中。 这只是我为了我的传承做出的一些便利而已。就像你在唐三进行海神传承时，本体出现在他面前一样。和你的行为比起来，我这又算什么呢？我又没帮助他进行传承。 那小舞体内的修罗神力自行发动，你又怎么解释？唐三的复活，你又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是你说动了食神和九彩神女，他们怎么会在那两个传承者使用武魂融合技的时候，真的下界去施展神级的复活之光？虽然这是受到了他们传承的呼唤，但他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的。 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合理利用规则而已。 那小舞身上释放出的修罗神力呢？嗯，如果没有你的修罗神力护住那议事大厅，那个罗刹神的传承能发现不了唐三复活？那时候他主动攻击，唐三一样会完蛋。 怎么听上去，你似乎很希望唐三死？ 我只是不甘心，原本我好好的传承，却要分你一半。 他身上写你的名字了吗？谁证明他就是你的？而且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规则。我最多只是引动了一下修罗神力而已，而且是用在我的传承身上，这是规则允许的。身为神界执法者，我绝不会自己违背规则。 哎，好好好，我说不过你，我还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你还不是希望唐三能够在将来来到神界后接替你的执法位置，你好得闲偷懒。 彼此彼此。 正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金光出现在修罗神和海神身边，然后在瞬间破碎，化为点点金光，消散在修罗神面前。 怎么可能？ 出什么事了？ 是一个叫五行大陆的世界，我派人去执行任务，却被杀了。我必须要去看看。 啊？你门下的执法者也会被杀？对方是何等实力？ 忽然间，一道黑白混合的双色光芒从天而降。 修罗神大人，两位神王有请。 光芒瞬间放大，笼罩在修罗神身上，光芒一闪，已经凭空消失在海神面前。 看来那什么五行大陆上似乎出事了呀。反正不关我的事，让修罗去头疼好了。 天斗帝国西南法斯诺行省圣魂村，这只不过是法斯诺行省诺丁城南一个只有300余户的小村而已。 之所以名为圣魂，是因为传说中在百年前这里曾经走出过一位魂圣级别的魂师，从而得名。这也是圣魂村永远的骄傲。今天圣魂村突然变得忙碌起来，村头那雕刻有圣魂二字的石碑被换了，圣魂二字被神魂所代替，而且那竟然是一块纯金打造的金碑。 老杰克村长，为什么我们的村子要改名啊？ 已经拄着拐杖，身形有些佝偻的老杰克猛然挺起腰杆，无比骄傲地看向那金碑。 因为我们村子出了一位神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